苏秦列传第九。苏秦者，东周洛阳人也。东氏失于齐，而袭之于鬼谷先生。出游数岁，大困而归。兄弟嫂妹妻妾，妾皆笑之，曰：“周人之俗，置产业，立工商，逐十二以为物。”今子事本而事口舌，困不亦疑乎？苏秦闻之而惭，自伤，乃避世不出。出其书，便观之，曰：“服侍业以屈手受书，而不能以取尊荣，虽多亦奚以为？”于是得周书音符，符而读之。积年，以出揣摩，曰：“此可以说当世之君矣。”求说周显王。显王左右素习之苏秦，皆少之。乃西至秦，秦孝公卒，说惠王曰：“秦四塞之国，披山戴卫，东有关河，西有汉中，南有巴蜀，北有代马，此天府也。以秦市民之众，兵法之教，可以吞天下，称帝而治。”秦王曰：“毛羽未成，不可以高飞；文理未明，不可以并肩。方诸商鞅即便是服用。”乃东之赵，赵肃侯令其弟成为相，号凤阳君。凤阳君服悦之。去游燕，遂于而后得见，说燕文侯曰：“燕东有朝鲜、辽东，北有临湖、楼烦，西有云中、九原，南有滹沱、易水，地方2000余里，带甲数十万，车600乘，计6000匹，素之数年。南有碣石燕门之饶，北有藻荔之利，民虽不佃作，而足于藻荔矣。此所谓天府者也。夫安乐无事，不见父君杀将，无过燕者，大王知其所以然乎？夫燕之所以不犯寇备甲兵者，以赵之为避其难也。秦赵五战，秦再胜而赵三胜，秦赵相避而王以全燕至其后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。皆夫秦之攻燕也，于云中、九原，过代、上谷，迷地数千里，虽得燕城，秦计故不能守也。秦之不能害燕，亦明矣。今赵之攻燕也，发号出令，不至十日，而数十万之军郡于东原矣。渡滹沱，涉易水，不至四五日，而据国都矣。故曰：秦之攻燕也，战于千里之外；赵之攻燕也，战于百里之内。夫不忧百里之患而众千里之外，即无过于此者。是故愿大王与赵王纵亲，天下为一，则燕国必无患矣。文侯曰：“子言则可，然吴国小，西破强赵，南进齐，齐赵强国也。子必欲合纵以安燕，寡人请以国从。”于是资苏秦车马金帛以至赵，而凤阳君已死，即因说赵肃侯曰：“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事，皆高贤君之行义，皆愿奉教臣忠于前之日久矣。虽然凤阳君急而君不认事，是以宾客游士莫敢自尽于前者。今凤阳君捐馆舍，君乃今复兴市民相亲也。 臣固敢尽其余虑，妾为君计者，莫若安民无事，且无庸有事于民也。安民之本在于择交，择交而得则民安，择交而不得则民终身不安。请言外患，其秦为两敌而民不得安，以秦攻齐而民不得安，以齐攻秦而民不得安。故夫谋人之主，伐人之国，常苦出此，断绝人之交也。愿君慎勿出于口。请别白黑，所以一阴阳而已矣。君诚能听臣，眼必至沾求狗马之地，其必至鱼盐之海，楚必至橘右之源，韩魏中山皆可使至汤沐之凤，而贵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。夫割地包利，五霸之所以赴君秦将而求也，封侯贵戚汤武之所以放士而争也。今君高拱而良有之，此臣之所以为君怨也。今大王与秦，则秦必若韩魏，与齐则齐必若楚魏，魏若则割外合，韩若则笑宜阳，宜阳笑则上郡绝，合外割则道不通，楚若则无缘，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计也。夫秦下至道则南阳威，结韩包周则赵氏自操兵，据魏取卷则齐必入朝秦，秦欲以得乎山东，则必举兵而向赵矣。秦甲渡河于漳，则兵必战于邯郸之下矣。此臣之所谓君患也。当今之时，山东之建国莫强于赵，赵地方二千余里，带甲数十万，车千乘计万匹，粟之数年，西有常山，南有河漳，东有清河，北有燕国，燕故弱国，不足畏也。秦之所害于天下者，莫如赵，然而秦不敢举兵伐赵者何也？为韩魏之益其后也，然则韩魏赵之难避也。秦之攻韩魏也，吾有名山大川之县，烧残食之，复国都而止。韩魏不能知秦，必入臣于秦，秦无韩魏之归，则祸必重于赵矣。此臣之所谓君患也。臣闻尧无三夫之分，舜无咫尺之地，已有天下，禹无百人之聚，以望诸侯，汤武之士不过三千，车不过三百乘，足不过三万，立为天子，诚得其道也。是故明主外料其敌之强弱，内夺其士卒贤不孝，不待两军相当，而胜败存亡之机，故已行于胸中矣。其掩于众人之言，而以明明绝世哉？臣妾以天下之地图案之，诸侯之地五倍于秦，料夺诸侯之族十倍于秦，六国为一，并立西向而攻秦，秦必破矣。今西灭而视之，陷臣于秦，夫破人之与破于人也，臣人之与臣于人也，岂可同日而论哉？夫恒人者，皆欲割诸侯之地以与秦，秦城则高台榭，美宫室，听鱼色之音，前有楼阙轩辕，后有长交美人，国披秦患而不与其忧。是故夫恒人日夜勿以秦权恐吓诸侯，以求割地，故愿大王熟计之也。 臣闻明主决疑去禅秉流言之计，塞朋党之门，故尊主广地强兵之计，臣得臣愚忠于前矣，故妾为大王计，莫如以韩魏齐楚燕赵以纵亲，以叛秦，令天下之将相会于衡水之上，通至哭白马而盟。邀曰曰：秦公楚齐魏各出锐师以佐之，韩绝其粮道，赵设河章，燕守长山之北。秦攻韩魏，则楚绝其后，齐出锐师而佐之，赵设河章，燕守云中。秦攻齐，则楚绝其后，韩守城高，魏塞其道，赵设河章，博关，燕出锐师以佐之。秦攻燕，则赵守长山，楚郡武关，齐设渤海，韩魏皆出锐师以佐之。秦攻赵，则韩郡宜阳，楚郡武关，魏郡河外，齐设清河，焉出锐师以佐之。诸侯有不如约者，以五国之兵共伐之。六国纵亲以宾秦，则秦甲必不敢出于函谷以害山东矣。如此，则霸王之业成矣。赵王曰：寡人年少，立国日浅，未尝得闻社稷之长计也。今上客有意存天下，安诸侯，寡人敬以国从。乃士车百乘，黄金千亿，白璧百双。是时周天子至文武之座于秦惠王。惠王使西守攻魏，秦将龙骨取魏之雕阴，且欲东兵。苏秦恐秦兵之至赵也，乃激怒张仪，入之于秦。于是说韩宣王曰：韩北有拱城高之固，西有宜阳商板之塞，东有渊壤为水，南有行山，地方900余里，带甲数十万，天下之强弓劲弩皆从韩出。西子少府实力俱来者，皆设600步之外。韩族超足而射，百发不暇止。远者阔臂动胸，近者敌眼心。韩族之剑戟皆出于名山、唐西、洛阳、河伯、邓师、渊逢、龙渊、太阿，皆路断牛马，水竭狐雁。当敌则斩，肩甲铁木，隔绝伐锐，无不必惧。以韩族之勇，披肩甲，执劲弩，带利剑，一人当百，不足言也。夫以韩之敬与大王之贤，乃西面视秦，交臂而服，修社稷而为天下笑，无大于此者矣。是故愿大王熟记之。大王视秦，秦必求宜阳城高，今资孝之，明年又复求割地，予则无地以己之，不与则弃前功而受后祸。且大王之地有尽，而秦之求无已，以有尽之地而逆无已之求，此所谓事愿结祸者也。不战而地已削矣。臣闻比燕曰：宁为鸡口，无为牛后。今西面交臂而陈视秦，何益于牛后乎？夫以大王之贤，携强韩之兵，而有牛后之名，臣妾为大王羞之。于是韩王勃然作色，攘臂称目，暗见仰天太息曰：寡人虽不孝，必不能事秦。今主君诏以赵王之教，敬奉社稷以从。又说魏襄王曰： 大王之地南有鸿沟、陈、汝南、许、燕、昆阳、少陵、武阳、新都、新期，东有淮、颍、竹藻、无须，西有长城之界，北有河外、卷、眼、酸枣，地方千里。地名虽小，然而田舍芦苇之数，增无所除目，人民之众，车马之多，日夜行不绝，轰轰阴阴，若有三军之众。臣妾量大王之国，不下楚，然横人处王，交强虎狼之秦，以亲天下，足有秦患，不顾其祸。夫挟强秦之势，以纳结其主，罪无过此者。魏天下之强国也，王天下之贤王也，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，称东藩，筑地宫，受官带，辞春秋，臣妾为大王耻之。臣闻越王勾践战毕族三千人，秦夫差于甘遂，武王族三千人，革车三百乘，至纣于牧野，岂其士卒重哉？诚能奋其威也。今妾闻大王之族，武士二十万，仓头二十万，奋击二十万，司徒十万，车六百乘，骑五千匹，此其过越王勾践、武王远矣。今乃听于群臣之说，而欲臣事秦。夫事秦必割地以效时，故兵未用而国已朽矣。凡群臣之言事秦者，皆奸人，非忠臣也。夫为人臣，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，偷取一时之功而不顾其后，破公家而成私门，外挟强秦之势以内结其主，以求割地，愿大王熟察之。周书曰：绵绵不绝，漫漫奈何，毫厘不伐，将用斧科，前虑不定，后有大患，将奈之何？大王诚能听臣，六国纵亲，专心并力一意，则必无强秦之患。故必意赵王使臣效于计，奉名曰：在大王之赵，赵之。魏王曰：寡人不孝，未尝得闻名教，今主君以赵王之赵，赵之，竟以国从。因东说齐宣王曰：齐南有泰山，东有琅琊，西有清河，北有渤海，此所谓四塞之国也。齐地方二千余里，带甲数十万，素如秋山，三军之粮，五家之兵，进如风矢，战如雷霆，解如风雨，即有军役，未尝背泰山，绝清河，涉渤海也。临淄之众七万户，臣妾夺之，不下户三男子，三妻二十一万，不待发于远县，而临淄之族故以二十一万矣。临淄甚富而食，其民无不吹于鼓瑟，弹琴击筑，斗鸡走狗，六伯踏居者。临淄之徒，车鼓击，人间魔，连任成为，举袂成目，挥汗成雨，家因人族，至高气扬。夫以大王之贤与其之强，天下莫能当。今乃西面而事秦，臣妾为大王羞之。且夫韩魏之所以重畏秦者，为与秦接近攘界也，兵出而相当，不出十日而战胜存亡之机绝矣。韩魏战而胜秦，则兵半折，四境不守；战而不胜， 则国以威亡随其后。是故韩魏之所以重与秦战而轻为之臣也。今秦之攻齐则不然，被韩魏之地，过魏阳晋之道，竟乎抗府之险，君不得方轨，既不得彼行，百人守险，千人不敢过也。秦虽欲深入，则狼顾恐韩魏之益其后也。是故动以虚贺交金而不敢进，则秦之不能害其亦明矣。夫不深料秦之无奈其何，而欲熄灭而视之，是群臣之计过也。今吾臣视秦之名而有强国之实，臣视故愿大王稍留意计之。齐王曰：寡人不敏，僻远守海，穷道东境之国也，未尝得闻于教。今足下以赵王赵赵之，竟以国从。乃西南说楚威王曰：楚天下之强国也，王天下之贤王也。西有黔中乌郡，东有夏州海阳，南有洞庭苍梧，北有行塞浔阳，地方五千余里，带甲百万，车千乘，骑万匹，粟之十年，此霸王之资也。夫以楚之强与王之贤，天下莫能当也。今乃欲熄灭而视秦，则诸侯莫不熄灭而朝于章台之下矣。秦之所害莫如楚，楚强则秦弱，秦强则楚弱，其势不两立。故为大王计，莫如纵亲以孤秦。大王不纵亲，秦必起两军，一军出武关，一军下黔中，则燕影动矣。臣闻置之其未乱也，为之其未有也。患至而后忧之，则无及矣。故愿大王早熟计之。大王诚能听臣，臣请令山东之国奉四十之县，以承大王之明诏，委社稷奉宗庙，练士立兵，在大王之所用之。大王诚能用臣之余计，则韩魏齐燕赵魏之妙音美人必充后宫，燕带驼驼良马必食外救，故纵合则楚望，横城则秦地。今是霸王之业而有世人之名，臣妾为大王不取也。夫秦虎狼之国也，有吞天下之心，秦天下之仇仇也，恒人皆欲割诸侯之地以示秦，此所谓养仇而奉仇者也。夫为人臣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强虎狼之秦，以亲天下，足有秦患，不顾其祸。夫外挟强秦之威，以内结其主，以求割地，大逆不忠，无过此者。故纵亲则诸侯割地以示楚，恒河则楚割地以示秦，此两策者相去远矣。二者大王何居焉？故彼亦赵王使臣效于计，奉明曰在大王召之。楚王曰：寡人之国昔与秦接近，秦有举巴蜀并汉中之心，秦虎狼之国不可亲也，而韩魏迫于秦患，不可与深谋，与深谋恐反人以入于秦，故谋未发而国已危矣。寡人自料以楚当秦，不见胜也，内与群臣谋不足事也。寡人卧不安席，食不甘味，心摇摇然，如悬惊而无所终泊。 今主君欲依天下，收诸侯，存危国，寡人谨奉社稷以从。于是六国纵合而并立焉，苏秦为纵约长，并向六国。北报赵王，乃行过洛阳，车骑辎重，诸侯各发使送之甚重，拟于王者。周显王闻之，恐惧，除道，使人交劳。苏秦之昆弟七嫂侧目不敢仰视，俯伏是取食。苏秦笑谓其嫂曰：“何前惧而后恭也？”嫂委以匍匐，以面掩地而谢曰：“见季子位高，今多也。”苏秦愧然叹曰：“此一人之身，富贵则亲戚畏惧之，贫贱则轻易之，况众人乎？且使我有洛阳富郭田二顷，吾岂能配六国相印乎？”于是散千金以赐宗族朋友。初，苏秦之焉，待人百钱为资，即得富贵，以百金偿之，便报诸所常见得者。其从者有一人独未得报，乃前自言。苏秦曰：“非我望子，子之与我至焉，再三欲去我一水之上，方是时我困，故望子身，是以后子，子今亦得矣。”苏秦既约六国纵亲归赵，赵肃侯封为武安君，乃投纵约书于秦。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。其后秦使西守期齐魏与共伐赵，欲败纵约。齐魏伐赵，赵王让苏秦，苏秦恐请使焉，必报齐。苏秦去赵，而纵约皆解。秦惠王以其女为燕太子妇，是岁文侯卒，太子立，是为燕义王。义王初立，齐宣王因燕丧伐燕，取十城。义王谓苏秦曰：“往日先生至燕，而先王咨先生见赵，遂约六国纵。今其先伐赵，赐至燕，以先生之故为天下笑，先生能为燕得亲弟乎？”苏秦大惭曰：“请魏王取之。”苏秦见齐王，再拜，抚而庆，仰而吊。齐王曰：“是何庆吊相随之素也？”苏秦曰：“臣闻鸡人所以鸡而不食污秽者，为其欲充腹而与饿死同患也。今燕虽弱小，即秦王之少婿也。大王立其实成，而常与强秦为仇，今使弱燕为燕行，而强秦避其后，以招天下之精兵，是食污秽之类也。”齐王悄然变色曰：“然则奈何？”苏秦曰：“臣闻古之善治世者，转祸为福，因败为功。大王诚能听臣计，即归燕之十城。燕无故而得十城，必喜。秦王之以己之故而归燕之十城，亦必喜。此所谓弃仇仇而得实交者也。夫燕秦俱是齐，则大王号令天下，莫敢不听。是王以虚辞负秦，以实诚取天下，此霸王之业也。”王曰：“善。”于是乃归燕之实诚。人有毁苏秦者曰：“左右卖国反复之臣也，将作乱。”苏秦恐得罪，归，而燕王不复官也。苏秦见燕王曰：“ 臣东周之鄙人也，吾有分寸之功，而王亲拜之于庙，而礼之于庭。今臣为王却其之兵而得十城，以以一亲。今来而王不观臣者，人必有以不信伤臣于王者。臣之不信，王之福也。臣闻忠言者所以自卫也，进取者所以卫人也。且臣之睡其王，曾非妻之也。臣弃老母于东周，故去自卫而行进取也。今有孝如曾参，廉如伯夷，信如尾生，得此三人者以是大王，若何？王曰：足矣。苏秦曰：孝如曾参，亦不离其亲一宿于外，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是若焉之威王哉？廉如伯夷，亦不为孤竹君之嗣，不肯为武王臣，不受封侯而饿死首阳山下，有廉如此，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进取于其哉？信如尾生，与女子栖于梁下，女子不来，水至不去，抱柱而死。有信如此，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，却其之强兵哉？臣所谓以忠信得罪于上者也。燕王曰：若不忠信耳，其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？苏秦曰：不然，臣闻客有远为利而其妻思于人者，其夫将来，其思者忧之。妻曰：勿忧，吾以作药酒待之矣。居三日，其夫果至，妻使妾举药酒进之。妾欲言酒之有药，则恐其逐主母也；欲勿言乎，则恐其杀主父也。于是乎阳将而弃酒，主父大怒，吃之五十。故妾一将而复酒，上存主父，下存主母，然而不免于吃，吾在乎忠信之无罪也夫。臣之过不幸而累事乎？燕王曰：先生复旧故官，亦后遇之。义王母文侯夫人也，与苏秦私通，燕王知之而视之家后，苏秦恐诛，乃说燕王曰：臣居焉不能使焉重，而在其则焉必重。燕王曰：为先生之所为。于是苏秦扬为得罪于燕而亡走齐，齐宣王以为客卿。齐宣王卒，闵王即位，遂闵王厚葬以明孝，高公室大怨幼以明得意，欲破壁齐而为燕。燕义王卒，燕快立为王。其后齐大夫多与苏秦争宠者，而使人赐苏秦，不死，输而走。齐王使人求贼，不得。苏秦且死，乃谓齐王曰：臣即死，车裂臣于殉于市。曰：苏秦为燕作乱于齐，如此则臣之贼必得矣。于是如其言，而杀苏秦者果自出，齐王因而诛之。燕闻之曰：甚矣，齐之为苏生报仇也。苏秦既死，齐氏大谢，齐后闻之，乃恨怒燕。燕甚恐，苏秦之弟曰代，代弟苏立，见兄遂，亦皆学。即苏秦死，代乃求见燕王，欲习故事，曰：臣东周之鄙人也，且闻大王意甚高，鄙人不敏，是除怒而干大王。 至于邯郸，所见者处于所闻于东周，臣妾附其志。及至燕亭，观王之群臣下吏，王天下之明王也。燕王曰：子所谓明王者何如也？对曰：臣闻明王勿闻其过，不欲闻其善，臣请叶王之过。夫其赵者焉知仇仇也，楚魏者焉知元国也。今王奉仇仇以伐元国，非所以立焉也。王自律之，此则既过，无以闻者，非忠臣也。王曰：夫其者故寡人之仇，所欲伐也，直患国弊，力不足也。子能以燕伐齐，则寡人举国为子。对曰：凡天下战国期，燕楚若焉，独战则不能，有所负则无不重。南负楚，楚重；西负秦，秦重；中负韩魏，韩魏重。且苟所负之国重，此必使亡众矣。今服其长主而自用也。南攻楚五年，续俱竭；西困秦三年，士卒疲弊。北与燕人战，负三军，得二将。然而以其余兵南面举五千乘之大宋，而包十二诸侯，此其君欲得，其民力竭，巫族取乎？且臣闻之，数战则民劳，入师则兵弊矣。燕王曰：吾闻其有轻己浊合，可以为固，长城拒防，足以为塞，诚有之乎？对曰：天时不与，虽有轻己浊合，巫足以为固；民力疲弊，虽有长城拒方，巫足以为塞。且翌日己西不失，所以被赵也；河北不失，所以被燕也。今己西河北尽以易矣，封内必矣。夫骄君必好利，而亡国之臣必贪于财。王诚能无休从子母弟以为质，珠宝玉帛以示左右，必将有得燕而轻王宋，则岂可亡矣？燕王曰：吾终以子受命于天矣。燕乃使一子至于齐，而苏厉因燕质子而求见齐王，齐王怨苏秦，欲求苏厉。燕质子未谢，以遂委质为齐臣。燕向子之与苏代婚，而欲得燕权，乃使苏代弑质子于齐。齐使代报燕，燕王快问曰：齐王其霸乎？曰：不能。曰：何也？曰：不信其臣。于是燕王专任子之，以而让位，燕大乱。齐伐燕，杀王哙、子之。燕立昭王，而苏代、苏厉遂不敢入燕，皆终归齐。齐善待之。苏代过魏，魏魏燕直待。其使人谓魏王曰：其请以宋帝封泾阳君，秦必不受。秦非不利有秦而得宋帝也，不信齐王与苏子也。今齐魏不和，如此其甚，则齐不欺秦，秦信齐，齐秦和，泾阳君有宋帝，非魏之利也。故王不如东苏子，秦必疑齐而不信苏子矣。齐秦不和，天下无变，伐齐之行成矣。于是出苏代，代之宋，宋善待之。齐伐宋，宋急，苏代乃谓燕昭王书曰：夫列在万乘而既至于齐， 明卑而权轻，奉万圣助其伐宋，民劳而食废，夫破宋残楚淮北，肥大齐，仇强而国害，此三者皆国之大败也。然且王行之者，将以取信于齐也，其家不信于王，而计焉愈甚，是王之计过矣。夫以宋家之淮北强万圣之国也，而齐并之，是亦一齐也。北夷方700里，加之以鲁卫强万圣之国也，而齐并之，是亦二齐也。夫一齐之强，焉由狼顾而不能知，今以三齐临焉，其祸必大矣。虽然智者举世因祸为福，转败为功。其子败粟也而驾十倍，越王勾践欺于会稽，复残强吴而霸天下，此皆因祸为福，转败为功者也。今王若欲因祸为福，转败为功，则莫若挑霸齐而尊之，使使盟于周氏，焚秦服，曰：其大上计破秦，其次必长宾之，秦挟宾以待破，秦王必患之。秦武士伐诸侯，今为齐下，秦王之志苟得穷齐，不单以国为功，然则王何不使卞士以此言说秦王曰：燕赵破宋肥齐，尊之谓之下者，燕赵非利之也，燕赵不利而是为之者，以不信秦王也。然则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赵，令泾阳军、高陵军先于燕赵，秦有变因以为治，则燕赵信秦，秦为西地，燕为北地，赵为中地，立三地以令于天下，韩魏不听则秦伐之，齐不听则燕赵伐之，天下孰敢不听？天下弗听，因屈韩魏以伐齐，曰必反宋地归宋淮北，反宋地归楚淮北，燕赵之所利也，并立三地，燕赵之所愿也。夫实得所利，尊得所愿，燕赵弃其如脱席矣。今不收燕赵，其霸必成，诸侯赞其而王不从，是国法也。诸侯赞其而王从之，是名卑也。今收燕赵，国安而名尊，不收燕赵，国威而名卑。夫去尊安而取威卑，智者不为也。秦王闻若睡，必若赐欣然，则王何不使卞士以此若言说秦？秦必取，其必伐矣。夫取秦后交也，待其正立也，尊后交勿正立，圣王之事也。燕昭王善其书，曰：先人常有得苏轼，子之之乱而苏轼去燕，燕欲报仇于齐，非苏轼莫可，乃召苏代，复善待之，与谋伐齐，竟破齐，闵王出走。久之，秦召燕王，燕王欲往，苏代约燕王曰：楚得智而国亡，齐得宋而国亡，齐楚不得以有智宋而事秦者何也？则有功者秦之深仇也，秦取天下非行义也，报也，秦之行报正告天下。告楚曰：楚地之甲，乘船浮于汶，乘下水而下江，五日而至郢；汉中之甲，乘船出于巴， 乘下水而下汉，四日而至吴主。寡人机甲渊东下随，智者不及谋，勇士不及怒，寡人如涉损矣。王乃欲待天下之公函谷，不亦远乎？楚王为事故，十七年事秦。秦正告韩曰：“我岂乎少屈，一日而断大行？我岂乎宜阳而触平阳，二日而莫不尽尧？我离两周而触政，五日而国举。”韩氏以为然，故事秦。秦正告魏曰：“我举安邑色女己。”韩氏太原卷，我下至到南阳，封邑包两州，乘下水扶青州，强弩在前，先歌在后，绝行口未无大梁，绝白马之口未无外黄济阳，绝素虚之口未无虚顿丘，陆攻则击河内，水攻则灭大梁。魏氏以为然，故事秦。秦欲攻安邑，恐其救之，则以宋委于齐，曰：“宋王无道，为牧人以向寡人，射其面。寡人地绝兵远，不能攻也。王苟能破宋有之，寡人如自得之。以得安邑，塞女己，因以破宋为其罪。”秦欲攻韩，恐天下救之，则以齐委于天下，曰：“齐王赐于寡人曰：‘四七寡人，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，有齐无秦，有秦无齐，必伐之，必亡之。以得宜阳、少屈、至吝、离石，因以破齐为天下罪。’”秦欲攻魏重楚，则以南阳委于楚，曰：“寡人故与韩且绝矣，残君陵，塞蒙恶，苟立于楚，寡人如自有之。魏弃与国而合于秦，因以塞蒙恶为楚罪。兵困于林中，众燕赵以胶东委于燕，以己西委于赵，以德讲于魏，至公子言，因西守蜀行而攻赵。兵伤于乔石，而欲败于养马，而众魏，则以射蔡委于魏，以德讲于赵，则结魏。魏不畏割，困则使太后帝穰侯为和，赢则奸妻救于母。是燕者曰：‘以胶东。’是赵者曰：‘以己西。’是魏者曰：‘以射蔡。’是楚者曰：‘以塞蒙恶。’是齐者曰：‘以宋。’此必令言如循环，用兵如刺飞，母不能治，救不能约。龙谷之战、暗门之战、风陵之战、高商之战、赵庄之战，秦之所杀三晋之民数百万，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。西河之外、上洛之地、三川晋国之祸、三晋之半，秦祸如此其大也。而燕赵之秦者，皆以争事秦睡其主，此臣之所大患也。燕昭王不行，苏代负重于燕。燕使约诸侯纵亲如苏秦时，或纵或否，而天下有此宗苏氏之约纵，戴笠皆以受死，明显诸侯。太史公曰：“苏秦兄弟三人，皆游说诸侯以显明，其数长于权变，而苏秦被反间以死，天下共效之， 会学其术，然是言苏秦多义，一时是有显之者皆附之苏秦。夫苏秦起闾阎，连六国纵亲，此其志有过人者，无故列其行事，赐其时序，无令独蒙恶生焉。